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一集。城市上空的圆环形玻璃餐厅之中，钢琴家正在深情演奏，厨师们在全透明的厨房之中忙忙碌碌，准备着各种食物。客人们则坐在玻璃墙下，一边享受着美食，一边俯瞰着外面的繁华都市。餐厅之中有这样一位客人，他年纪颇轻，皮肤白皙，身穿西装三件套，餐桌礼仪也非常优雅。在他使用刀叉的过程之中，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今天的天气是灰蒙蒙的，而这样灰蒙蒙的天气正好将坐在窗边上的人凸显了出来。他眼睑微敛，神情冷淡，周身都带着一种严肃的气质。这一气质使得陌生人路过他身边的时候，都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。但周围的事情与他无关，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今天的午餐上。 酥皮洋葱汤味道独特，香煎牛眼肉柔韧恰到好处，上雅克扇贝也十分地道。 每一样端上桌的食物都被使用者仔细的品尝，直至全部吃完，用餐的人才将刀叉放下，以一口红酒结束了这顿无人打扰的午餐。他再拿起放在桌面上的静音手机，早在五分钟之前，他的助理跟他汇报了一件事情。 杜先生，您吩咐给张先生准备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。 助理在信息里提到的张先生，这时也给杜先生发了条微信。 先生，我到了，等你过来，想你了。 杜先生全名杜彦礼，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准备前往约定地点的时候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他被人从后边撞了一下，一杯红酒全洒在了他的袖子上。 杜先生，非常抱歉，请让我带你去更衣。 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 杜彦礼拒绝了犯错的服务员，但这突发事件还是让他眉头微皱。他抽了纸巾按住衣袖，然后往楼下走去。这是一家颇为私密的休闲会所，各种服务都做得不错。杜彦礼是这里的常客，他会在固定的时间来这里吃饭和休息。他在更衣室里重新收拾了一下自己。当他漫不经心走出更衣室的时候，对面的门也打开了。红毯铺在地砖上，半人高的花瓶静静地站立在两侧，气流正在这通道之间流窜。从对面更衣室走出来的人正低头将一副金边眼镜戴在脸上。一位漂亮奶油的男性从旁边走出，笑嘻嘻地抱住了他，亲昵地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 嗯，张毅，你太温柔太贴心了，我真舍不得你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？ 名叫张毅的男人终于戴好了眼镜，他面带笑容，刚要说话，就看见站在对面的杜彦礼，笑容变成贴纸，霎时凝固在张毅脸上，而杜彦礼正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 包养对象出轨了，还被我撞个正着，该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怎么办，坏掉的东西处理掉就好。 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，直至呆住的张毅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才骤然用力一下将身旁的人推开。 先生，您怎么早到了？ 杜彦礼还没有说话，一道压抑着怒火的笑声响在走廊里。 哼，怎么早到了？当然是来捉奸的呀。 说话的人从走廊尽头走到两间更衣室中间，他来到漂亮男性身前，拍了拍对方的脸颊。 别人和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，现在看来，我一个人是真的满足不了你，所以才让你在被我包养的时间里，还拿着我的钱去养另外一个小白脸。哼！但是你找谁不好，非要找一个同样被人包养的家伙。 这人出来以后，见鬼一样的表情就从张毅脸上一路传递到奶油小生脸上。杜艳里顺势看了一眼过来的人，对方样貌出类拔萃，眼睛如同星辰一样明亮，其中充满放肆与风流，但是现在那双明亮的眼里蓄满了烧灼的火焰，这火焰似乎将他的脸都点亮了。杜艳里认出了对方，这人名叫单隐生 Musis 少东家，一个国际高奢品牌的现任管理者。本来平静的杜艳里现在终于诧异了， 我包养对象的出轨对象也是别人的包养对象。 隐生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？ 哦，我要是不去出差怎么能看到这么有趣的一幕？你们乱搞就乱搞，到哪里乱搞不好，还要刷了我的卡，在我的更衣室里面乱搞，是不是这样就能让你觉得更加兴奋？啊， 隐生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是误会。 哼，是吗？ 情人的金主找来了，这也是张毅第一次知道和自己在一起的情人背后还有一个老板，但现在的他顾不上这些，他急匆匆地来到杜艳里的身前，还想解释，只是在他出生之前，杜艳里就抢先说话，他已经决定趁早离开，也趁早解决张毅。 张先生， 杜艳里冲对方颔首，他并不生气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包养对象投入感情，张毅也好，其他所有的包养对象也好，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份兼具权利与义务的合同而已，他贯彻这一点，也要求所有自愿签下他合同的人认清这一点。张先生，这一客气的称呼如同一泼冷水，将张毅发热的脑袋浇凉的同时，也将张毅的所有解释堵在了喉咙里。他了解这个人，杜艳里是一个大方有情趣的人，更是一个极其冷酷纪律分明的人。在一起的时间里，杜艳里除了给他钱以外，更让他明白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手段，所以在杜艳里表现出公事公办的客气之际，最好不要再纠缠对方了，任何难看不得体的垂死挣扎都只会让糟糕的情况更加糟糕。张毅冷静了下来，他停在杜艳里两步之外，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两人再也没有后续的可能了。这个瞬间，无数情感涌上他的心头，让他的眼眶有点发热，他方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一点也不想结束这段并不正常的关系。可此时此刻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向对方深深鞠躬，所有复杂的感情、眷恋不舍、后悔痛苦都再也没有表现于杜艳里面前的资格和机会了。 非常抱歉，杜先生，我做出了不当行为，破坏了我们的合约规定。 不用这样，张先生太客气了，我们之前的合作非常愉快。 尽管万分不舍，张毅还是直起了身，他微红眼眶与杜艳里握手道别，即代表为期半年的包养合同到此结束。张毅清醒的同时，隔壁却更加混乱，刚入娱乐圈的小明星因为傍上了单隐生，一路顺风顺水成了流量小咖，粉丝狂热的追捧让他轻狂起来，他镇定自若对单隐生说道： 隐生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他的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 单隐生冷笑过后，一叠照片被他掏了出来，他随便一撒，照片就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四下飞散，上面全是小明星和各色男女的亲密照片。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关系，那这些是什么？ 这些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